将我遗忘，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，天地之间满处青山。 看不见你有些哀怨，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。

头发淋湿，就让风将我的泪吹干。反正你早已不在乎，反正你早已不在乎。你的眼睛默默地告诉我，爱情已到了尽头。就像秋风吹落的谎言，再也没有感觉。 有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来到天若有情，我是海妮。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五，农历5月初8。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。今天夜间阴，最低气温12度，明天白天晴，最高气温28度。廊坊明天晴，最高气温28度。首都北京明天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28度。晋宁天津明天是多云转晴，最高气温30度。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。另外，明天是周六，我市和首都北京车辆不限行。

像个孩子，也忘了要你跟我一辈子，疼我爱我宠我吻我，仅有的自私，想你问你等你还你爱不完的痴，用完我的温柔我的一切，我们的女人的情绪，男人的坚持，不再为了自己。

与你同行，与你同行，才能把梦追寻。 想 现在是北京时间22:00，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，让身心回归本真，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，品味103.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6月2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。环保部消息，未来10天，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地区气候空气质量总体一般，以良质轻度污染为主，后期部分地区仍有可能出现首要污染物为臭氧中至重度污染。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31日正式建成通车，该铁路全长480公里，总投资38亿元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修建的最大基础项目。据2017北京总部经济国际高峰论坛上发布的消息，截至目前，北京市共有总部企业4007家，占北京企业总数不足1%，不过资产占比达到86.9%，营业收入占比达67.8%，实现利润占比88.7%。从企业性质看，4007家总部企业中，央企总部1123家，市属国企总部636家，国企总民企总部360家，外资总部562家。近日起，最大起飞重量在250克以上的民用无人机开始实施实名登记注册。已购买无人机的个人需在8月31日之前完成登记注册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是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到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，醒来还有梦。 天涯呀，海海角，你呀，你知走情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哎呀哎呀，郎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